他婆媳空着五人队，两个鬼剑士，一个骑士，一个牧师，还有一个元素法师。两个鬼剑士是完全模仿的虚空战队双鬼组合，一个镇鬼，一个双修鬼。此时两个鬼剑士处在一边，骑士被甩在身后，唐柔观察形势，连续几个攻击杀了个牧师，手忙脚乱，不等骑士和鬼剑士来救，一个落花掌却是把牧师轰向了元素法师所在的方向。元素法师可一直没闲着，他一直在搓法术攻击韩延柔，但令他郁闷的是，人好像没看到他的法术一样，居然任凭他接连放出的几个法术打到身上。这几个法术都没能中断韩延柔的攻击。 而此时，他好像也是突然察觉到了还有个元素法师的存在。击飞的牧师却是以元素法师为目标撞了过来。这一瞬间，元素法师居然还心情感到欣慰，他终于不是空气了。唐柔的打法别说这队人了，连一边的职业大神叶修都震惊了。 这姑娘总是这么彪悍强硬，而她的意图叶修已经看出，她就是要不惜一切先把牧师拿下，因为她认准了死理，牧师拿不下，一切都白搭，拿下了牧师才能继续。击飞的牧师撞向元素法师，元素法师当然是闪身让开。 此时，唐柔的韩延柔已经各个魔法炫纹的状态加持在身，如风一般高速追了过来。元素法师没什么近战能力，连忙放了个冰墙向祖上一组，结果韩延柔是直接就朝着冰墙轰了上去。技能产生的炫纹用在攻击冰墙上，他竟然是一点也不可惜。 转眼，冰墙就被打了个粉碎，让元素法师一阵的目瞪口呆。他已经说不清楚，这到底算是快，还是算猛，还是说是又快又猛？韩延柔从粉碎的冰墙中急冲过来，元素法师这时想再拉距离已经迟了，被一个天机挑向了半空。 而后又是回身一掌，把元素法师又当成沙包轰飞，去撞冲上来的两个鬼剑士。一边的叶修一瞅，唐柔这打法原来也是模仿他的。当日在一线峡谷的战斗中，叶修一人控制对方多人，就是把对方的角色也当作是道具一样推来撞去。唐柔今天的意图却是如出一辙。 看出来的叶修却是无奈地叹了口气。唐柔能想到这样的思路是不错，而且以他的技术也确实做得出来。但是到底是新人，还是有些搞不清楚状况。这种打法叶修可以用，但是他用不了。不是技术原因，也不是经验问题，而是职业问题。 叶修的军墨校，散人，20级时就已经120个技能。因为这诸多的技能，才造就了叶修强悍的控场能力。但唐柔的战斗法师就是到了70级都不可能拥有这么多的技能。换句话而言，叶修那种控场其实不是正常情况下能打出来的。想复制那样的打法，除了散人。 那就得多人来完成，只有多人才有多技能，才能形成这样交互式的打压。唐柔单职业就想这样打，很快他就会发现问题，技能冷却不够用。这样不行。看都看出来了，叶修也不会不说，立刻凑上去在唐柔耳边喊道：“怎么？” 唐柔顾不上回头，只是问道：“你这样控不住场的，技能冷却跟不上，而且技能使用过频，法力也会跟不上。”叶修说：“那就能杀几个算几个呗。”叶修一怔。 这样带妥协的战斗方式好像不是这妹子风格呀。这是怎么突然有了这样的转变了？ 总之，我极力而为。 唐柔又说了句。叶修汗了一下。果然，这妹子依然就是在不顾一切的拼罢了。击飞的元素法师成了攻击的飞行道具，唐柔再度指挥韩嫣柔扑向牧师。踏破虚空五人此时也是完全看穿了唐柔的意图。他们的队伍是骑士指挥，此时一看这形势，突然灵机一动，大喊： 下水！ 水？ 这个字今天已经给这群精英造成了很深的心理阴影。他们从来没想到他们在水里会变得那么渣，以至于几十人被两人杀得落花流水。 他不会水。 骑士玩家一时间找不出词儿，直接来了这么一句。一个成功的队伍听指挥是很重要的一点。牧师虽然还一头雾水，却还是听了队长的指挥，一边被韩嫣柔追着打，一边拼命朝水里跑去。唐柔没想到对方居然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一大缺陷。下水。下水他真的没法应付这样的局面。以他的移动速度，要赶上牧师拦住他下水倒也可以做到。可是那样一来，换了身位正好让身后几人把牧师接应到，自己好容易拉开的距离就没有了。 转圈。 这时冷不丁的一个声音突然又响起，唐柔稍一怔，忽然就明白了，一个疾跑贴到了牧师身旁，跟着一掌就把牧师推了出去，横飞出去。所有人都已经找准了这一战的关键，牧师横飞他们也就跟着追去，但是加了炫纹状态的战斗法师移动速度上是有优势，到底还是比他们快了一筹。这刚爬起来的牧师还要贯彻着下水的思路，结果韩嫣柔已是疾飞般杀到。这次落花掌冷却还没好，改用一个天机加龙牙的小连招，又是把牧师送飞了一截。 计算好方向和距离的话，可以做到刚刚好让他们追不到的。 叶修在一边说着。 可他们人多，分散上来怎么办？ 唐柔问。 就是个争取时间的手段，一直追不到那就成放风筝。这么小的岛，对方又有五人，放不开的。争取点时间能把这牧师解决了不就行了？ 叶修说。 啊，明白了。 唐柔恍然。这说话的功夫手上也没停，牧师几乎就是在不断的摔倒中，就算是瘦身操作成功，唐柔的韩嫣柔却也能及时的冲到他面前再补上一击。所用的攻击无一例外都是可以把他轰出点距离的，推着他在这小小的海岛边上绕圈圈，眼看着再几步就可以跳进海里，却根本找不到这样的机会。牧师寄希望于几位同伴，结果视角转过来一瞅，那四人非但没能抢过来，距离好像还远了点。战斗法师在上了无属性炫纹的状态后，移动速度的确是会快过这四人的职业，但问题是这战斗法师边跑边还要攻击他，结果移动都没受耽搁。牧师当即明白这人的操作不止精准，而且相当快速，在移动中就完成了这些攻击。 你们两个那边挤。 骑士玩家也是发现这样追着对方屁股肯定不是个事儿，这亏得是个小岛，对方不想下水，否则的话简直可以推着牧师就怎么扬长而去的。这牧师的水平同队人当然也清楚，可也不是什么弱者，结果现在就像个皮球一样被人一路往前踹着，竟然一点办法都没有。韩嫣柔有多强，几人心下都有点谱了，这要不是仗着人数上的优势， 早就扭头跑路了。 坚持一会儿， 骑士大叫， 你们快点儿！ 牧师何尝不焦虑。唐柔视角不断地转向观察着全场，看到对方四人一分为二，两人反向绕出，自然就是要另抽个路线来截他。唐柔心中正盘算如何改变，叶修的声音已经在耳边响起， 别急，等我提醒你。 哦， 唐柔应了一声。确实，接下来怎么继续摆脱他其实没什么思路的。随后又是推了牧师三次后，叶修突然说话， 下一期左转。 话音刚落，韩嫣柔已经冲到跟前了，唐柔差点就是继续朝前推进的操作。听到叶修说话，连忙改变，改推前为往左一抽，牧师一下子横飞出去，韩嫣柔身形一转，继续追上。 落花掌推一次， 叶修接着说。唐柔也是听命行事，上去就是又一记落花掌，轰出的方向当然是精确掌握好的。太远，自己赶到时牧师已经起身，自然会有动作。太近，则又有点浪费技能的嫌疑。于是这每一掌基本都是牧师无论如何也来不及防备接下来冲上的攻击。这种操作的掌握唐柔还不够炉火纯青，但至于已经懂得运用，不是一味的奔放，有点收放自如的味道了。 天机跳圆舞棍， 叶修的提示声中，唐柔根本来不及细想，只是接连做出叶修所说的操作。圆舞棍挑中半空的牧师，一个大圈摔下去，却是正好把牧师砸到了那岩洞口的顶上。 跳龙牙绕过去， 按照叶修指挥的步骤，唐柔打的是舒服之极。刚刚准备左右两边包抄夹击的四人，就这么转瞬之间又被甩到了同一方向的身后。 停下会儿，狠狠揍。 副本洞口前，牧师这次总算没有被急着推出去，而是在洞口被狂抽了一番。 当心当心，别进了副本了， 叶修连声叫着。唐柔这杀得兴起，忘了这是副本入口，刚才一步险些踩过界，只要迈过那线，立刻就是系统独条进入副本，不带含糊的。 哦， 唐柔低了视角一看，也是吓了一跳。 差不多了，继续推，朝水边， 叶修叫着。战矛连出，牧师泪流满面的又被驱赶到了水边。他空有恢复的技能，结果根本没机会施展。作为一个牧师，居然用嗑药这样的手段来恢复生命，这多是身份呢。而且现在生命药剂正在冷却中，以对方攻击伤害来看，牧师知道自己没时间等着吃下一次药的机会了，自己要么死，要么被伙伴们救下来。反正什么操作做了也都是白做，牧师索性是在队伍频道里发着消息， 快点啊，我要不行了。 这人好狡猾，刚才差点就围到了。 四人此时是拼命朝这边赶着。 快快快，要死掉了。 牧师焦虑非常。几个消息的时间，牧师已经被唐柔推到了水边。